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明天，你依旧在我身旁。作词人欧家园，读歌人王玉博。石头砌成的火塘边，看月色如何映红了你的脸，那儿还有一路的艰难轻撞着一路前行，远离灯火阑珊处的人群，听马蹄奋起回声的山谷里细数往事，一如散落的群星。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，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。宇宙的无理性偶然呈现在你触动夏天的指尖，穿越过工业区，穿过梯田，相遇在漫长雪道的另一边，回望身后片刻的温存，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，恋爱和自由迁徙的飞翔，栖息在最无边的土壤。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，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。时空飞逝，年华老去，我们也许无力前行，但是你我都能知道，那是唯一的方向。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，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。 相遇在漫长雪道的里面， 笑得

所有夜晚安眠。晚安，忙碌多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我们离开荒芜的绿洲，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。你醒了，尽管我所有的美 秋夜不及想念的美。 我愿丢尽一生的思念，远走高飞。 前行，不说 说回头。行歌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走过人潮汹涌，忽然止步，怎么热烈时一步倦怠一步，回望阑珊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尝失去前赴往然的意义，无论你懂得与否，不能回头。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，曾听爱的人说起，就似匆忙的错过，不必回头。行歌在恍然半生的豪情里，不再多想，走过平淡日常，忽止步，怎么伶仃是一步，默然一步，回首梦尽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。行歌谁在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回头张望，有些苦涩始终都要去尝，念不会失望，也不代替记过往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让我们彼此分享，互相陪伴吧，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孤独吧。 多久没有看过星星？